日行基本法继续介绍关于九七前一国的重点，今日是地点篇。当日中英会谈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竟然是一条楼梯。关于这条楼梯，来自演艺界的敖嘉年有什么想知道 呢？中英谈判是人都记得戴卓尔夫人跌低那条楼梯，那到底那条楼梯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为我们解答的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 我记得很清楚，戴卓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的楼梯跌了跤的。那为什么戴卓尔会跌一跤呢？据闻就是因为他见完邓小平先生。那时候英国就刚刚在福克兰战争打赢了，以为自己很强势，以为可以用主权来换治权，九七年后就玩多一轮。但据报就是邓小平先生很清晰很强硬地告诉他，没得谈的主权是没得谈的，一定要1997年收回的，令到戴卓尔都挺震惊，因为他以为当时中国仲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会被英国继续敲啦。咁佢出到人民大会堂嘅时候咧，就可能太多震惊啦，跌咗大跤，直头跪咗喺度嘅。当时好多传媒嘅解读咧，就系话英国咧当年喺中国嘅手上强抢咗香港，咁佢跪喺人民大会堂咧，就系向中国道歉。戴卓尔夫人访京之后咧，就开始咗中英双方咧就香港前途嘅谈判。我喺83年调咗保安科咧，就积极参与作为专家参加呢啲谈判。咁我好期待香港早日回归中国嘅，所以我喺1996年担任入境处长嘅时候咧，我都毫不犹豫，我系第一个放弃我居英权嘅港英官员咧。是希望可以回归之后参加港人治港。 香港电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联合制作日行基本法。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在我接觸弱勢青年之前，有時都會覺得他們在職場上面是有時未有明確的目標的，又未知道自己事業想在哪個範疇那裡發展。這個情況其實我們就會在面試的時候都會分享多些工作內容和情況給他們知道，讓他們有多些了解先的。之後也都會安排一下試工，例如翻幾日兼職，讓他們去體驗一下工作情況，才再決定是否在這一方面發展。有啲弱勢青年其實係對自己係能力冇乜信心嘅，會擔心自己應付唔到呢個職位嘅工作啦。咁不過我哋蘭桂坊集團其實都一向有完善嘅僱員培訓計劃啦，咁我哋就志在去培育下一代，都想提供一個良好嘅就業機會俾一啲冇相關工作經驗嘅人入嚟我哋集團之後咧，亦都可以喺一個新範疇嗰度拓展佢哋嘅事業。咁所以其實就算冇相關工作經驗，亦都可以邊學邊做，咁樣慢慢去發展同成長咯。 我哋其中一位年輕人咧，咁其實佢都係一位低學歷同埋更新嘅年輕人嚟嘅。幾個月之前就轉介咗去 Alfie 佢哋公司嗰度咧，就去翻工啦。咁其實我哋一開始認識佢咧，佢又好似對美容業有啲興趣啦，又對調酒咧又有啲興趣。咁我哋其實就先咧安排咗去一間美容院裏面咧去實習咗嘅。佢喺實習嘅過程里面，佢就发现未必真系好啱自己，咁所以我哋咧再去安排咗去 Alfie 佢哋公司嗰度去做 interview 啦，咁佢就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坚定，咁佢就喺呢个岗位里面去试咯。佢本身嘅岗位咧可能系做 receptionist 啦，喺佢空余嘅时间咧其实佢都安排佢可以喺 bartender 嗰边里面试下学下嘢啊，咁令到佢喺事业上面嘅嗰个谂法啦，可以更加去现实地可以实行到咯。 我觉得就唔净止系弱势青年会系对职场嘅前途有啲迷茫啦。咁其实好多职场嘅新鲜人都仲系喺一个摸索嘅阶段嚟嘅。 真係做落啦，先至覺得唔啱自己嘅時候，咁其實佢哋會去再繼續發掘一啲比較啱自己嘅行業。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正常嘅表現嚟嘅。我哋聘請過呢啲弱勢青年，佢哋雖然工作嘅經驗唔多啦，初頭都難免要多啲時間去適應嘅，或者工作上面係會有比較多唔識嘅地方要發問啦。咁但係喺我嘅經驗嚟講，其實佢哋對工作嘅態度都好認真同好上心，都好願意虛心咁去學習同埋接納唔同嘅意見啦，咁去改善翻自己不足嘅地方嘅。所以咧，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其實已經可以自己獨立去應付日常嘅工作，同埋亦都可以幫到公司好順暢咁樣去運作咯。 我哋非常欢迎啦，唔同嘅雇主啦，都系可以转介一啲可能工作岗位啦，或者咧系可以同我哋倾嘅。除咗系直接请一个人之外咧，其实我哋而家恒生青年前途探索计划都系好 welcome 啦，唔同嘅雇主去 offer 一啲实习嘅机会嘅。咁好多时候我哋由一个实习去开始，个年青人又好，定系放个雇主都好咧，其实冇咁大压力嘅。面对唔同嘅雇主啦，可以帮助到我哋年青人之余，亦都帮到雇主去找到合适的员工的。 好，唔该晒 Alfie 同埋 Gigi 啊，即系又有一啲好有心嘅雇主啦，亦都有一啲好有心嘅社工咧就帮手啦，咁就去帮一啲咧就系更新人士啦，咁非常之有意思嘅一件事啊。 系咁啊，想听多啲 talk show 都记住星期日啦，六点新闻后嘅万千宠爱啦。喂，老何。喂，我同阿勤啊，系我乔玲，我梁礼勤今日咧而家得翻半格电嘅啫，交晒俾你。 你哋个样啊，哇，会刀啊！ 哇，唔系喎，阿乔玲啊，我而家见到你个样咧，你太近个 mon 啊，个头好大，可唔可以褪翻后少少？ 系，诶，我 OK 喎， 系啊， 我 OK 喎，咁样噶，我系。 系啊， okay 哦，系咩？系 啊， 啊，你褪后少少，因为我要整张相啊，俾大家见下你个样啊嘛，乔玲。 系 啦，你都系蒙猪眼嗰啲影嗰啲， 诶，非常好。 蒙猪眼啦， 冇办法。嗱，如果你中意嘅，你咪自己 cap 一张过嚟俾我咯，又嫌三嫌四。 冇啊，忍咗好耐噶呢句嘢，唔好意思啊。 早晨啊，何生啊，系。 喂，早晨，早晨，早晨，三万字时间，而家系早上嘅五点十八分啊。 系点啊？落雨落成点啊？落又继续落紧啊？ 今日好翻啲，今日只系微雨嘅啫，温度系六度嘅，相对湿度系82%噶吓。 系，咁你屋企嗰啲之前冧咗嗰啲树啊，啲树叶嗰啲， 起翻身未啊？ 我屋企冇冧过树。 即系附近啊，附近嗰啲啊。 附近，附近。哦，整理中，整理中。 唔系，你个泳池唔系有啲咩事？ 咩 跌咗落去定咩？ 咪又要扎住个桑拿嗰嚿嘢嘛？咪嗰个唔知咩咯？ 扎住啫，扎住啫，系啊，扎住个池盖啊。 哦，冇事嘅， 系啊。 哦， 一切安好。 系一切安好，桑拿运作正常，桑拿运作正常， 哦，即系运作紧噶啦， 运作紧啊， 哎， 都测试咗好几日啦，真系， 系嘛， 测试到跳掣啊，真系， 喂，有冇？ 因为个桑拿上个礼拜就完咗工嘅， 系， 咁跟住咧，真系原来咧屋企啊用桑拿同出边啊，真系差好远噶嘛， 有咩唔同啊？ 即系出边。出面你冇啊，搵毛巾啊啫。上个礼拜都讲过啦，上个两个礼拜， 我搵毛巾遮住， 遮住咁啊，同埋湿毛巾要敷一敷块面啊啫。咁屋企用桑拿最紧要系咩？你知唔知 啊？咩啊？ 就唔系自己搵毛巾，系睇个电压顶唔顶得住啊？ 哦，吓 系啦，冇错。因为咧一初头咧就其实由于要装个桑拿关系咧，要装多一个电箱喺度嘛，即系嗰个电箱咁啊分咗啲电啊咁样啦。 不如你出去整算啦，你喺屋企搞咁多嘢做乜鬼啊？ 喂，我真系又要讲呢句老婆。唔好悭你啲钱啊！ 哦，系， 唔系佢而家投资更大啊嘛，你明唔明啊？老 婆 而家表现紧啊，系你继续。 系咁啊，师傅咧就帮我好悉心咁样整咗个电箱， 系 咁咧佢就已经系再三啊。用墨西哥话同我讲咧，佢就话唔好一齐开啊，老板。 你可唔可以用墨西哥话重复翻佢呢句嘢咧？ 你似有啲似印尼姐姐啊，错咗啊！ 唔好一齐开啊，老板。因为个电压如果一齐开咧，就系真系会比较大嘅同一时间。咁我已经再三叮嘱我咧，就话咧个就好似入边嗰个，因为佢开同埋要 heat 住啊嘛。咁如果个桑拿又你一齐咧，即系一齐发功嘅话咧。个电压就会咧百上加斤啊！可以话 系简单一句就系顶唔顺， 顶顺系啦。咁啊，初头几次嘅时候咧，就由于要测试个温度，因为开咗都要一段时间啦。即系如果睇说明书嘅话咧，佢就话要开大概30至到45分钟， 哦， 就去到 去到適當嘅温度。咁我哋喺出面如果即係用桑拿嘅設施咧，就係去到咁啊攬好條毛巾，咁入邊其實一路因為一路開住嘛，咁咪入去係一路入去咪攤咯，攤完之後咪出翻嚟咁樣啫嘛。咁啊，由於我要摸索我屋企呢個桑拿關係咧，咁又睇住說明書又成啦，咁跟住咪就因應翻說明書咁樣，30到45分鐘，哼，點知一頭嗰幾次入到去咧，點解唔熱嘅咧咁樣？即系佢 keep 住个温度都系好似30多度啊，即系摄氏30多度啊， 系， 即系同可能香港人出街嗰啲温度差唔多啦，咁啊唔够皮啊嘛，系咪先？ 系 桑拿入到去街要起码50度啦， 起码出汗先啦，系咪先？ 系啊，咁啊一路咧个温度上唔到啊，咁我就同屋企人商量，我话点解会咁嘅咧？屋企个桑拿我哋系咪服咗咧？咁我尝试用翻喺出边用桑拿嘅方法。就是因為出面的桑拿呢，我們有兩個用法啦。第一，它旁邊會有一個的木盤，跟住有一個是有一個匹的東西很大的，那就淋一些水下去那些石那裡啦。一淋就擦， 是啊， 一擦的溫度就高了，是吧？另外一種的裝置呢，就是呢在那個爐上面是有一個花灑在那裡的。 哦， 我一路灑住那些石。 咁個花灑係啦係啦，係咁咧。只要你只要撳牆邊，可能附近有一個掣，一撳咧，個花灑就嚓一嚓咪熱咯。 係， 咁我咪諗住係用翻呢個方法啦，係嘛？ 啲水彈親你係咪？啲熱水彈埋你， 自然差異啦。小弟啊， 係 用咗一個啊，就係因為啊呢一個嘅茶同埋經驗嘅關係咧，我就起曬倒啲水落個爐度啊。 啊！ 烧咗，烧咗系咪？ 跳咗啊！ 点解咧？ 咁但系 你唔系扭大个掣佢，你纯粹系倒啲水落去，洒多啲蒸汽啫嘛？点解会跳掣咧？ 冇人叫你咁样倒啲水落去噶嘛？系咪真系唔应该咁样倒法噶嘛？你倾盆大水咁样倒落去嘛？系嘛？ 系啦，本来咧就正常咧，你睇啲广告片、宣传片都系 洒少少， 搵个嗰啲好似咧入去咧，日本嗰啲神社嗰度嗰个木兜兜咁样一嘢噶嘛？ 系嗰啲一嘢嘅啫嘛，咁样咁，但我见佢唔热啊嘛。 你成咁我咪落 去，起码你上面啊，起码你上面就系我落一羹仔都洒到咁劲啦。咁如果我落一盆落去啊，佢咪浮咯。 即系啱啱洗地嗰个桶啊嘛，咁样一嘢倒落去， 咁跟住就跳掣啦。 跟住又跳掣。 佢有冇嗰下烟雾弥漫，突然之间去火警嘅嘅状态噶？ 有烟雾弥漫，但系冇火警嘅，冇火警，因为我一开到门就散晒出嚟噶啦嘛。 烟雾弥漫其实系烧咗摩打啫。喂，咁但系阿墨西哥嘅师傅，佢其实佢有冇你有冇再揾翻佢去澄清到底？ 师傅嚟到之后啊，佢啊一路拗住个头咁走啊，迟迟冇答复啊，佢对住我，直情觉得唔应该再照顾呢个客啊。咁跟住。系咁，跟住我就再研究一下啦。哎，有样嘢要留意一下，真系。咁大家咧，如果真系用呢啲咁嘅干蒸嘅桑拿咧，佢其实我头先讲啦，就话要摆啲石喺上面噶嘛，或者系类似石春嘅嘢啦。咁嗰个就系一路 hold 住啲热，咁你倒啲水落去，因为佢一路热，你一倒啲水咪有蒸汽咯咁样。咁其实咧出现咗一个咩情况咧？就 系 原来啲石嘅摆位啊。好讲究，但系咧，佢由于说明书最后嗰一页咧，我睇唔到， 睇唔到，因为咩啊？ 唔系因为我摆得太多石落去啊， 哦， 咁嗰啲热力咧出唔到嚟， 哦， 系啊，咁啊，再要重新摆嗰个石阵。 但系咪先嗰个嗰种石系佢 provide 埋俾你，即系你买嘅时候包埋石，哦，即系佢俾多两粒你以备不时之需，你冚唪唥倒晒落去。 系啦系啦，摆到密真真，成个炉嗰个顶度咧封到满晒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原来啲热力啊出唔到嚟。 哇！咁而家搞翻掂未咧？ 搞翻掂啊！我啱啱头先做节目嘅晚上啊，试咗运作正常啦，开始，即系啲温度上升咧，运作正常。 系咁又个你嗰个漏斗解唔咗未啊？ 漏斗有，一路有，好有漏斗冇出过事啊！漏斗，漏斗唔错系。 我见到阿老可唔知咪叮完一个人，今日有啲恍惚啊！ 唔系，我觉得佢块面有少少红红地喎。 系啊， 只系啱啱好似 系咪啊？ 系啊， 只系啱啱好似搞完之后，因为平时我哋打俾阿老可嗰阵咧，佢都需要一啲时间 warm up 嘅，但系今日好扯啊！ 扯啊！ 系啊，你嗰啲血气好似好方刚咁啊！ 系我头先听基本法嘅时候，个人啊醒得好紧要啊！ 啊，老可真系识做啊！ 你咪幻想紧同其他人一起浸去冲嘅桑拿浴咁样， 咁严重啦！喂，咁啊，即系而家解唔咗噶啦，叫做 解唔咗噶啦，解唔咗噶啦，咁啊，可以 记住唔好过量啊！你明啦， 啊，冇错， 之前有位刘姓嘅节目主持啊。即系见有一浸啊，即系死浸烂浸啊，咁跟住就出事咯， 即刻虚怯啊， 即刻跛啊，系啊。 哦，不过同埋真系桑拿，原来呢一个嘅享受嘅范畴咧，好多人都陌生噶。即係譬如啲隔離鄰舍啊，或者啲親人咧，佢對焗桑拿都原來都幾多提問嘅喎，佢哋。 例如咧嚇，即係應唔應該攬毛巾啊？ 攬唔攬毛巾啊？應該咩温度行入去啦？同埋應該焗幾耐啦？啊，大家都好多疑問。 咁呢個問題係而家都會問嘅，即係譬如有陣時候我哋去到外國 因為冇說明書教我哋焗幾耐嘛。 係啊，咁同埋都係佢永遠都係提大家適可而止嘛。係 啊。 咁咩叫適可而止？個個唔同嘅。呢啲我其實有機會真係應該問一問阿蔡醫添啊。即係喺呢啲咁嘅呢啲咁 要問蔡醫啊。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一個人嚟講啊，究竟適唔適合啊？咩狀態下唔好搞啊？咁呢啲咧。呢啲问啲医疗界人士好啲啊嘛， 同埋个姿势啊，同埋个姿势应该系用咩姿势焗啊？ 我冇谂，我冇谂个姿势 啊，定系坐？唔系，因为企同坐都好大分别噶。 佢唔系有啲凳板喺度，你就 唔系你可以唔坐，但我唔坐得噶，其实，因为咧，我觉得坐我呼吸唔到咯，我企喺度个呼吸会好啲咯。 哦，系啊，冇错， 即系尤其是湿嗰只添啊，湿嗰只我更加唔坐得添啊，可能啲蒸汽好热啊。 系啊，阿勤有咩谂啊？阿勤有啲咩想问下你？我见到你哦咁样头先。 哦，唔系啊，我头先问嗰个问题咧，俾你哋搞一搞，我唔记得咗。 真系攰喎，真系辛苦晒啊！ 喂，今日真系 发多。 唔系你坐一坐，跟住唔记得咗，其实我好想问。 啊，呢句说话咁熟嘅，头先我哋个嘉宾都系咁讲嘅。我哋坐完个嘉宾，个嘉宾话： 哎呀，俾你坐一坐。 究竟我哋同边一个嘉宾倾偈？ 喂，但系头先个访问真系好好笑， 好笑噶，真系 错噶嘛？个嘉宾错噶嘛？ 你知唔知系边个啊？ 佢唔知啊！ 哦，有機會俾你估下，哦，好嘢嚟噶！ 我仲未諗到個問題咩啊？ 係，嗱呢首歌送翻俾老可嘅，嗱嗰啲熱食啊，不能夠太多，OK？ 無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張温柔面容，隨欣賞及時掠過，空氣中輕輕撫摸，無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惯性笑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不为何只准陪我坐？注意过我已经清狂，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失眠的我。 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哥哥的无需要太多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就嚟迈向四月一号啦，咁所以今晚咧，我哋晏啲，我哋三只嘢咧，都会一人咧就拣一首我哋喜欢嘅哥哥嘅歌。 其实好难拣啊， 我哋要怀念下嘅。 但系咧，阿何老亨拣嗰首咧，我知点解，我即系唔系应该咁讲，我唔知点解，但系咧，我估到何亨会点样踢咯。 啊，系咪啊？你真系，你不如你试下听一阵间。 一阵间试下听啦。咁佢讲咩啊？讲咗佢讲 嗰啲。 系啊。喂，对唔住啦。 喂，转头翻嚟咧，就仲有阿麦振刚前辈嘅 last 一集访问啊。咁啊，琴日都剧透少少。今天会讲埋佢个女添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要求业界同餐饮处所最迟喺听日落实三项改善内地团喺九龙城区用餐嘅安排，包括旅行团用餐需要预约，用餐时间唔少过半个钟，以及餐厅要派员执行人流管理措施。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接受本台查询嘅时候话，两区是两间区内接待内地团的酒楼今日试行新安排，其中一间的人流管控有改善，另一间就因为楼面人手不足，转台需时较长，导致团友要排队等入席，情况不理想。他说相关酒楼承诺听日会减少预约。方安妮又说，聘请保安协助疏导人流是酒楼自愿提出的建议，所有持份者都努力处理街道聚集问题。他不希望现阶段探讨处分，但是说如果有酒楼只是顾住做生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监管局亦都有行政措施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会在优先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情况之下，针对明显人力不足的行业，积极考虑输入劳工。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会在年中或者之前，就建造业和运输业人力资源情况提出整全策略和初步建议。孙玉涵提到，两个政策局提出的应对措施，其中一个方法是参考劳福局即将推出的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发展局说，为了应对建造业人手的需求，提出整全策略，相关工作正是按目标时间进行中，将会适时交代。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讨论新冠疫苗的接种策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会后表示，与会专家一致通过建议高风险人群今年再打一针，政府继续免费资助，强调疫苗数量充足。他说有四类高风险人群，亦都即是50岁以上人士、有较严重病患的成年人、孕妇和前线医护人员。委员会建议他们可以考虑在确诊或者对上一针相隔六个月之后再接种疫苗。刘宇龙又说，之前未打够三针新冠疫苗的小朋友应该继续打针，但是强调并非强迫，而是劝喻和推荐。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及美国以协助侵犯新疆人权为由制裁五间中方企业，发言人毛宁说，美方以方言为依据肆意打压中国企业，将正常经贸合作政治化，目的就是要祸乱新疆，以疆制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毛宁强调，美方应当尊重事实， 停止散播虚假资讯，停止基于谎言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我一向都听开港台的节目，特别是第一台，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广东广西，因为那些主持人幽默风趣，很多时候我都录了挤了在个手机里听的。祝港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 有请最深入民心的警讯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振刚。 咁啊，换句话讲就，阿麦 Sir 喺九几年咧，你就叫做即系离开咗警讯啦。其实你就仍然留喺港台，就叫做做其他节目咁解嘅啫。 嗱，佢咁样嘅，嗱，85年一路做城市规划啦，大概做到96年度咧，咁城市规划停嘅。嗰阵时开始，老细话不如咁啦，你做下其他节目咯，都系幕后噶咯，咁不如试下其他节目啦。咁我话好啊，公共事务做咁多节目，咁啊去做下咯。 哦。 就咁解啦。咁就做到咁上下，到最尾嗰几年，咁突然间老细话：，你都系翻翻嚟警讯做制作啦，咁样咯。 哦，所以你后边即系临退休嘅时候， 最尾几年系翻嚟嘅。 哦，即系你都系继续做警讯嘅幕后嘅。 警讯嘅。 哦，不过我哋未必知道咁解啫。 唔知啊嘛， 系啊，因为我哋以为咧，即系哦，阿麦 Sir 冇做警讯啦，咁佢 系咪移咗民咧？ 移民啊，退咗休啊， 走咗。 定系加入咗警察啦，即系诸如此类。其实你一路都留喺港台嘅， 一路喺度 电视部公共事务组，就制作其他节目咁解嘅。哦，警讯就深入民心啊。咁但系随住警讯离开港警讯之后，你又冇继续即系做咁多幕前嘢啦。好啦，翻去个源头啦。当日咧，阿麦振刚咧就本来行咗个艺训班，演咗少少戏，咁啊点知咧就唔小心就呼落篷车就去咗警 察，车走咗啦，系啦。 好啦，嗱，其实你有冇一个，我又唔想讲遗憾啊，因为你其实都系一个演员嚟噶嘛，即系本来嗰个训练啊，你有冇少少，哎呀，如果俾我去演翻戏就好，有冇呢样嘢噶？ 其实咧，我觉得参加个训练班嘅人咧，佢对于呢个演出咧， 系 一定系有嗰个细胞喺度嘅，都想做嘅， 系。 不过问题就系话，好多时你得到呢样嘢，得就要失去一啲嘢。 嗯， 啱唔啱先啊？我唔知道，如果我突然间入翻第四期训练班， 系咯， 吓读完之后有冇得发展，我唔知道，或者劲过周润发都未定啊，唔知啊，即系唔知噶，呢个世界永远唔知嘅。但系如果既然我系走咗呢个所谓叫做主持啊司仪呢条路，冇得再后悔嘅， 嗯， 翻唔到转头噶啦， 系 啱唔啱先？咁我觉得我就欣然承受咯。 其实你系几时退休噶，博士？ 2014年。 哦，你2014年先，咦？我哋已经入咗嚟噶咯， 入咗啦。 即系换句话讲，我哋半个同事佢曾经做过， 系噶， 系啊。不过我哋唔知道， 因为麦 Sir 应该长时间就喺对面， 即系喺电视 旁噶嘛， 喺电视旁 边，所以我哋冇机会撞到。 明白明白，而大家又唔知道，原来大家都系仲喺呢个行业嗰度嘅， 又系阿麦振刚系咪移咗民啊？ 系啊，冇错啦，一路都啊，我哋呢个真系一路都唔知道。你 我移过民噶，不过就 回流 啫。 即系你中间真系走过嘅。 走过一段好短时间。 哦，明白明白。 都系唔适合啊。 系。咁啊，2014年之后就退休啦。 退休， 退休之后咁啊，麦 Sir 嘅生活系点样咧？ 吓， 其实主要就系喺艺俊同学会嗰度咧，帮手咧做一啲策划啊，同埋咧找一啲活动咯。 咁、其实咧，你帮咗艺俊同学会做嘢系帮咗几耐噶？系佢一成立开始，你已经系嗰啲叫做即系主力搞手啊，定系点样噶？ 唔系佢咧，佢88年开始就成立啦。咁我其实90年咧就入咗佢哋嗰个委员会嘅，都系喺度帮手，有活动啊出去。帮下手咯，有啲慈善活动都间中做下。 其实佢哋个个都做到噶， 系啊， 好多人做到噶，真系。 咁就冇咯，一路咁啊帮下手，咁退咗休咪同佢哋搞下。其实基本上佢哋每年有几个活动啫嘛，唔系好多嘢搞。咁、搞阵时早期就做好多话剧啦，近轮都冇乜啦。咁就系咯，咁佢每一年佢一间有限公司嚟噶嘛。艺俊同学会有限公司嚟噶嘛，咁所以佢一定要有一个周年大会噶，咁、你咪 开下会， 啲人开下会咯、每个月亦都开一次会咯，1230嘅晚会，12月30号嘅晚会咧、就系、是、一定就系全通落嚟噶，就系、是、全个会嘅人咧，希望大家吓、出嚟咧做一个联欢活动咯，即系大家食餐饭咁咯， 咁。 有啲搞下啲生日會啊咁樣，咁呢啲全部都係輕強嘢啦。咁另外探訪啦、另外探訪下啲老人院啊、青少年中心啊咁樣去探訪。點稱呼在下毒師大創，打一官司係咪你望？單單打打等我幫你擋，真真假假等我會包裝。聽清楚在下毒師大創，想輸間廠定係要粒糖？開金口張邊個承擔倉？你得过是幸运，投身法律游戏不可一世攀上天苦陷。命运最终也是命运，法院过一审，得过且过去审判两人。回望半身独舌寸嘴，留下法令吻。点称呼在下毒师大创，打一官司系咪你望？简单打打等我帮你挡，真真假假等我会包装。听清楚在下毒师大创，想输间厂定系要粒糖？开金口张边个承担仓？我太在行。 咁啊，要接翻去近年啦，直至到冇错啦，即系因为头先我问咧、我问咧就系点解我问阿 Mark Sir 有冇即系怀念拍戏咧？就因为我哋一路都以为麦浚江移民啦，直至到咧我哋知少少嘅，因为佢喺香港有艺俊同学会，我哋又见过佢啦。好啦，直至到我哋睇《毒舌大状》啦， 系啦， 我同梁丽勤一齐睇嘅， 冇错啦，我哋一齐睇，跟住去到嗰位， 咦，发咁大人， 咦，跟住我就望一望， 我边个咁叻？ 跟住佢话系啊，咁 边个咁叻？唔系我哋都有一次有一分钟谂过，咪有一秒钟谂过系咪潘庸嚟嘅？ 系啦， 边个咁叻可以揾到阿麦 Sir？ 系啦， 复出咧， 因为点解可以说服到阿麦 Sir 做呢件事咧？ 冇错啦，我哋要讲得清楚先，就系喺《毒舌大状》，即系而家香港啊史上最高票房嘅港产片入边咧，阿麦浚江。当年嘅警讯嘅主持，佢坐上法官，系啦，边点样发生嘅呢件事？ 发生嘅就系突然间有一日就系有个电话嚟咯，咁就话喂，有一个法官嘅角色，咁就系、是、可唔可以帮下手做？咁我话冇问题啦，咁难得有咁嘅机会，咁佢话导演咧系希望你做，咁咧就我话系咪因为我嘅形象乜嘢啊，都有少少啦，咁样之类咯，即系我谂佢想揾一个系好。好正直嘅嘅法官係要咁啦，其實我都有幫下手拍過一啲電影嘅，咁就但係咧都係做一啲警務人員啫嘛，呢個係退休之後嘅事啦。 不過咧，阿 Jack 道應該都係有睇警訊長大， 肯定啦。 所以咧 ，Jack 道我都係我哋呢年代人。 係啦，係啦。 咁呢個佢有講，有時嗰次見到佢喺現場見到佢，佢話：，我細細個睇你啊。我話好多人都係咁講，細細個都係咁講。係咁樣。 咁於是乎你就走咗去做呢個毒舌嘅法官啦。 係啦，拍咗兩日，咁咧見到佢哋，哇！佢哋啲水準而家唔同我哋啦，好專業。 喂，咁有冇一種哇，終於可以過翻下氣癮？ 即係你將嗰套法官嘅戰衣同埋 嗰個假髮啦， 個假髮係啦，咁樣戴咗上身嘅時候，你會唔會即係有一種嗰種風範出現咗咧？ 一定有啦！我坐喺個 最高位置， 最高位置係望落嚟咧，就係、是、阿子華同埋佢哋幾個律師同埋師爺嗰啲咁。 全場我都係望住曬所有嘅演員咯，同埋望住曬下邊咁，又再高高在上咁樣，啊，真係幾過癮嘅。 咁、你有冇同阿子華哥交流㗎？即係未埋位之前啊，即係大家有冇傾下偈？子華哥有冇同你講？喂，啱啱上我都有睇警訊啊，咁嗰啲。 拍完之後就嗰日落咗妝。咁就兩個就喺個服裝間嗰度傾咗幾句囉。講咗幾句就係佢曾經喺香港電台短時間 嘅。係呀係呀係呀。 講返下當時啲咁多囉。 話下當年咁樣。 我見到你哋都有合照㗎。 係呀係呀，咪就係嗰張囉。 係。 喂，好玩啦，係咪呀？ 好玩，好玩，好玩。 咁即係話而家你可以毫無包袱咁樣去過下戲癮㗎囉。 冇问题，冇问题。 好，大家各位导演， 第日开揾我啊！ 即系其实你系有瘾嘅，马 Sir。 我都话所有嘅，所有嘅训练班同学 流体内流住演艺血， 系流住演艺嘅血嘅，真系噶。不过问题做得好唔好啊？ 唔系咁，我觉得你哋即系有咁雄厚嘅根底，又唔会话唔好嘅。但系即系喺你做司仪或者主持嘅嗰段咁漫长嘅岁月里面，就唔会有人揾你演戏啦，因为你即系好深入民心嘅嗰个形象，你又或者你未必有咁多时间可以去处理到呢啲嘢啦。咁但系当时嘅你咧，譬如你去睇戏啊，或者睇电视嘅时候，你见到你嘅以前嘅同学仔，佢哋喺度做戏，咁你会唔会觉得心痒痒？哎呀，我都想做，有冇呢一啲嘅想法系突然间飙出嚟咁样噶？ 其实当然有少少噶，特别系我拍警讯嗰阵时候，因为拍警讯嗰阵时咧，曾经咧就除咗拍呢个我哋嘅案件巡演之外咧，到差唔多后嗰几年咧。曾經係出過一啲嘅係揾啲藝員翻嚟，直情係寫劇本，然之後咧就拍一啲短劇噶。其中有一個叫黑洞啊咁嘅，講呢個商業罪案嗰啲咁嘅。咁我哋揾阿陳建峰啊，揾啲所有嘅即係有名嘅藝人翻嚟幫手噶。咁樣噶，我哋試過係咁樣嘅。咁咧就係嗰啲咧拍咗係大概每一集出十分鐘到啦。咁啊幾集啊咁樣嘅。嗰度咧就係。有啲角色咧就做警司啊，有啲角色咧做啲警務人員啊咁。咁當時成日揾嚟揾去，唉，我心諗佢哋做到咁嘅水準，我自己出去做嗰個啊。 但係你唔可以 噶 嘛？ 係 啊， 都 唔可以啊，咁所以嗰陣時就係你話會唔會心癢癢喎？一定會嘅。 哦，係。 咁都係而家有。 你都係屬於戲劇㗎。係、 你都係藝進學會嚟㗎嘛？ 係啊，係啊。 讲咗好多阿 Mark Sir 演艺嘅嘢啦，咁啊点都要讲翻啲做阿爸嘅嘢啦。即系以前咧，我谂好多人咧就会讲话啊，呢个系阿麦振刚嘅女。咁而家应该调转啦，系嘛？呢个就系麦斯敏嘅阿爸啦。好啦，喂，你阿女入 即系新闻行业同你有冇关系噶？其实有冇受你影响噶？ 绝对受我影响咯。 哦，佢有细个睇你做警讯啊？ 其实佢细个嗰阵时咧，好细个就应该就冇真真正正去话去深入。咁佢睇过，但系嗰阵时好细个嘅。 系咯，未必有好深印象。 相信有个印象系唔多嘅。近嗰一轮就系有互联网，咁，出咗咁多嘅资料，佢又睇得翻，有时啲片段咁嘅。 咦，我阿爸原来以前 其实我点解有时即系当年啊，就鼓励下佢做下呢个演艺咧？嗱，佢读紧书嘅时候咧，我拍警讯咧，亦都有啲角色见到佢又得闲嘅话咧，我都嗌佢帮下手嘅，因为我想佢训练下佢，睇下佢喺呢方面有冇兴趣，得唔得？虽然佢读工商管理，但系有时好多嘢咧，你系不同嘅尝试去了解。嗰，那個行業，或者你演戲好好咧，或者你唱歌好好咧，咁不如你試下啦咁樣。咁於是我話俾佢喺度拍下啦，啲短嘅，好短嘅啫。咁，都覺得佢合格嘅。 但係佢做啲咩角色啊？ 冇做啲譬如一個學生妹啊，即嗰類啦。譬如過馬路要小心啊，咁行過馬路啊，跟住個警務人員同佢講啊，喂，你小心啊，咁咁即係唔多戲嘅，即係有短嘅啫，你知警訊嗰啲噶啦，咁樣。直至到佢畢業啦，有一次佢喺一間公司嗰度做啲行政人員嗰啲，哇！嗰時見到佢，我覺得我個女係咪啱做呢啲咁咁嘅咧？我覺得女仔譬如靚衫啊，或者係一啲出嚟好 smart 噶，會又好啲喎。於是我翻去就話同佢講：我話喂，以前你見到老豆西裝骨骨，咁有時咧做啦，即係呢啲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你有冇試下啲新聞報導員啊？唔好演藝界啊，即係呢啲咁都算係噶啦。有冇試下玩下咁樣？咁佢就好啊！我話你以前都有少少經驗啊，出鏡嗰啲咁啊。咁，於是咧，我就整一張紙，我都 Q 啊，人肉我都 Q。 你即係不如試嚟讀啊！ 我想試下佢。 哦， 得唔得？ 哦，原來你測試過嘅。 你又諗住喺新聞嘅嗰個方向喎？即系你中意佢向呢一 我覺得佢系可以，即系我覺得即系如果做藝員嘅話咧，我成日覺得就係唔穩定嘅。Okay. 我覺得如果你個係能夠可以出下鏡單嚟認識下你咧，你將來係有發展嘅話咧，係會大過你一間普通公司嗰度做嗰啲咁嘅咁嘅工作。 明白。咁你就俾份新聞稿佢 auto Q 讀咯。 係。咁我覺得佢都勉強得。我教咗佢點樣讀，點樣強得，咁我就見到咧呢個 TVB 嗰個網嗰度咧，有請人，其中一個就係新聞報導員啦， 係係， 嗌佢試下咯， 佢自己走去試下，跟住就結果就俾佢考到，原來係咁樣嘅，所以就一路做，哇，都做咗唔短日子噶 啦，七八年啦， 做了七八年嘅時間，咁而家咁佢又多人認識啦，大家起一起底就知道原來你係佢阿爸啦，咁樣 佢都初初做你知啦嗰件事啦，嗰個咩中東呼吸嗰個啊， 係我唔敢講啊， 唔敢講啊，係啊你講， 你講得啦， 因為點解咧？ 我話你真係逐一字寫翻出嚟， 我話你真係勁過老豆好多啊！我做唔到啊！点样做到呢？你再讲翻一次，做唔到、 啊。我而家都讲唔到，系 啊，系咪啊？其实咧，一个好好嘅教材俾你嘅， 系一个经验啊。 系啊， 你有冇安慰佢啊？当时翻屋企， 我冇出声。 唔系佢心情系点样先？ 嗱，当时系咁嘅，佢咧就系初初做嗰阵时咧，要夜晚黑十二点开始，个个都系咁嘅，十二点做到第二朝嘅，通宵更嘅。咁咧嗰晚咧就我都有睇。通常嚟讲咧，我系睇十二点至到一点到咧。就唔睇噶啦，深夜。咁嗰晚咧就系都咁睇咁样，我就冇望住。啊，嗰阵时就冇点望，做紧第二样嘢，咁都听啦。咁十二点七个字，深夜。 系 。哇！我一路咁一路听 咩事咧？ 咦！我个电视机坏咗啊！ 唔好意思啊，嗱，佢阿爸讲我先讲嘅嘢，唔关我时间 ，Gloria。 慢跳啊！我唔系嘛？再望清楚，而家讲翻正常喎，冇嘢。 咁即系真系出事喎， 都过咗啦。咁我以为系坏啊，唔知啦。第二朝咁冇嘢，冇事发生。哇，点知出到个嗰啲互联网？ 系啊，个网真系好鬼劲啊！网 唔知 边 个咧，将嗰段嘢成段摆咗落去。 系 哇，琴晚好劲啊！咁样 系啊， 哇！ 咁全香港都识嗰个病啊！ 全香港哇，跟住咧就全部都系有个人甚至整只歌添啦。 嗰時我應該 追得好貼喎， 二次 創作咁我冇嘢，我話嗱，大家都冇出聲，我冇即係點樣，我點樣啫？我話喂咁啦，嗱，而啲咁嘅事發生，咪由佢咯。而家冇得翻轉頭噶啦。但係俾個好教材你，如果你下一次遇到咁樣咧，我都講過俾你聽好多次，停就停。再講一次， 唔系去救佢，佢去救佢啊嘛。 啊啊， 佢想闹啊嘛，教啊嘛，点样闹佢都闹唔到嘛，不断出段咁咯。 嗯， 我话系一个好好教训咯。 系，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亲子嘅课程嚟嘅，对你嚟讲。 佢自己个心情系冇乜。 咁 開心定係點樣 都有啲嘅， 都有啲嘅。 係咧，我覺得咧，其實咧有陣時係好，即係真係嘅。你做 live 就係咁樣嘅，突然間可能唔知咧嗰下白一白，即係個腦突然間唔知道出咗啲咩事，咁你就會有啲嘢會亂咗咯。 係，咁而家 OK 啊， 而家好啲啦， 嚇， 好啲 都唔係好啲嘅，好好噶啦，而家我成日睇。 仲有進步空間。 同埋最重要係佢消化咗件事之後，佢可以即係好好咁樣。即係踏去另外一個 step 啊，係啊。 咁阿爸見到阿女今日都有啲成就啦，或者做咗一個都唔錯嘅職業，你都開心啦，係嘛 ？OK 嘅，啊 OK 嘅， 所以你就可以好安心咁去做阿法官大人啦。喂，咁即係麥 Sir 而家都係揾緊你嘅自在嘅人生啦，即係有嘢有想做嘅事就去做咁樣樣噶咯。 哦，唔好住，如果真係話。突然间有个读书大将续集嘅话， 吓、啊、就做法官大人，啊、或者唔系嘅， 有乜问题啊？佢、 啊、 做法官啫嘛，大啲尝试都得。但系通常嚟讲咧，出边嘅譬如啲人咧就会揾我，多数做警务人员嗰啲咯。 你太个形象太 可以唔系 嘅 咯，其实系嘛？系咪可以有？ 其实你系想唔系噶嘛？系咯，佢自己想唔系。 当然唔好做大奸大恶啊，系嘛？ 系、 啊， 如果你 嚣咁样， 如果你做，其实系冇错。 有啲毒嚣睇唔到样噶。 系 啊, 啊，或者你做嗰啲即系才技高手啊，嗰啲几时啊？今日阿麦 Sir 着件褛上嚟，少少樽领，其实都几时嗰啲幕后玩家。今日同我扫晒啲货去，嗰啲咧， 你几时拍戏啊？话俾我听。 好得好，我但我拍幼稚园嘢多。 你可以咁可以。做校长， 做校监， 系啊，校监都得。 校长、校监，等紧你 call。 喂，我哋即系多谢 Mark Sir。 系啊，多谢 Mark Sir。即系呢好丰富，其实应该咧，我谂警讯仲大把嘢可以话嘅。有机会又揾阿 Mark Sir 再上嚟讲啦。咁啊，多谢阿 Mark Sir。咁我哋咧希望喺嚟紧咧，就除咗读书之外咧、更多嘅作品可以见到麦振刚老师嘅演出啊。 系因为咧，你有出现嘅时候咧，我哋系真系一个好大惊喜 啊。同埋我哋真系要再次多谢啊！阿 Mark Sir 咧就係將警訊嗰個音樂啊叫 Cross Town Mover 話翻俾我哋知， 我都係上網睇嘅啫。 喂，喺度多謝曬 Mark Sir， 多謝曬麥振剛老師，多謝曬，好，拜拜， 拜拜。 咪走住，麥振剛仲為你帶嚟一手準備。 我好相信咧，好多嘢咧都係要犧牲先至得到。一个收获嘅，咁有一只歌咧就叫做顺流逆流，不相信未再牺牲，竟先可拥有，系好相信是靠双手可以找到我欲求。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钱笑声梦已一一上头，几多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圈中穿到这年头，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梦已因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喂，多谢啊，麦 Sir 啊，系我唔知佢而家冇听啊，即系连个女攞埋出嚟讲嘅， 佢自己主动讲， 系唔关佢事噶。 我觉得有一种求之不得嘅感觉。 我以为 好意思啊，麦 Sir， 正宗下怀啊！ 因为我哋都想知道作为一个爹哋嘅感受系点样嘅，因为真系掀起咗一件好大嘅事。 但当年嘅事啦，系啊，咁啊，再次喺度咧，多谢晒麦振光前辈。咁啊，我哋仲有好多机会见面嘅，艺俊同学会嘅晚餐见啦。 系啊。 好啦，晚上时间9:08啦，阿何生，何生 系喺度， 系咪仲有嘢补充啊？关于头先嗰个桑拿事件啊嘛， 啊，因为头先都有啲手粉回应话真系好红卜卜咁样， 系啊， 咁我就系我想补充少少啫，点解会焗到咁红卜卜？咁啲人话保重啊，唔好焗咁耐咁， 系啊， 咁但系咧喺屋企焗同埋喺出边焗嘅分别喺边度咧？ 系， 咁头先都同阿勤讲咗， 系啊，系啊，我都有问佢，诶、你喺屋企又要即系又要洗啊，整完又要搞烂大烂餐，咁不如出去焗咁样。 咁但系屋企焗啊，嗰个自在喺边度咧？嗱，首先咁，嗰个桑拿房入边咧系有一个叫做蓝牙喇叭嘅系统噶。 哇！哇！玩到咁大啊！ 你真系美好太空总署嚟嘅。 咁咧喺度焗嘅时候咧，一路咧拣翻诶适合嘅一啲嘢听啊，即系例如系手下留情嘅重温啊。又或者舒服少少嘅音乐啊，哇，真系不得了，个人咧好似好醒神咁样啊，即系冥想喺入边。咁啊，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咧拣选适合嘅嘢饮。 系，哦，咁饮啲咩咧？饮啲咩咧？嗱， 因为好多人都可能见到，即系因为温度高咁，可能会搵啲冰水嗰啲啦。 系， 咁我就唔系，我就榨啲果汁。 哦，好识弹啊，老可真系。 系咩？咩果汁咧？ 我本人好鍾意飲西瓜汁嘅，嗰個感覺，咁咧就可以即係一路聽住手下留情咁好嘅節目，再加埋啊個温度，再加埋咧飲咗啲咁健康嘅嘢咧，所以啊點解咁紅潤就係咁解。 哦，原來嗰個唔關嗰啲個桑拿事嘅，係個西瓜出事啫，係嘛？紅色噶嘛，哦， 我覺得你啊爭少少啊。唔应该系听手下留情嘅，应该开啲 jazz 啊，嗰啲即系 lunch music 嗰啲去听啊。 哦，系啊，我有啊，呢个有啊，呢个有啊。 系咁，你以前喺对面街咧，好中意听嗰啲风声、水声嗰啲，有冇咧咁？ 都要啊，我觉得都要啊。喺一个咁高嘅温之下咧，听下啲风声、水声啊，都可以，即系令到个人咧，将一啲身体嘅压力啊排出嚟。 系。都系嘅，卡士唔同啦。啊，不如我哋一系讲翻四一五啦，因为阿何生咧开始越嚟越接近啲受访者啊。呢位受访者咧就系佢屋企有篮球场租俾人啦，自己又有队 band 啦。 系啦， 何生已经自己有桑拿房， 冇错啦， 差唔多掹到啦， 争一日之长短啊， 系啊，冇错啦。咁啊，今日讲咩啊？ 系放眼望世界，今日咧就系啊 ，Alan 最后一集最终回啦， 系 都系讲佢音乐嗰方面嘅路向啊，同埋嚟紧佢究竟啊。会唔会第三次移民翻翻嚟香港呢？ 哦， 我哋算唔算何肯啲反应啊？ 哦， 系啊，咁几有礼貌啊！ 佢喺我哋面前做唔翻呢种声噶， 系 。但系各位听众留意下，佢同其他嘉宾做先系咁嘅。 我哋唔够尊贵嘛，嘉宾尊贵啲嘛。 哦，我哋听一听先好嘛，阿老何 出大啦。 哦、oh, ，yeah， 同大家一班 good friend， 我哋夹 band。吉他 keyboard 加起唱。 新室价值唔平，破费冇话计，最紧要音响够靓，强劲嘅节奏舒适，身心最靓平最靓平，人人头灵灵。 其實咧，以我嘅認知咧，其實灣區或者三藩市啦，即係活躍嘅朋友啦，即係譬如有好有力量、好有背景、好勁嘅嚇，有一隊都經常出現嘅，我都識嘅。喺呢個環節裏邊咧，就 嗰啲勁，我哋好多我哋啲業餘嚟嘅啫。 冇錯，咁啊，跟住有一班咧，其實佢哋叫社交圈子啊，呢邊啲朋友咧就比較活躍啲，啊，我哋形容為收成期一代。 哦。哇！你講得咁好聽，我都覺得係好 收成期一代。咁佢哋咧都其實好中意唱歌，即係除咗歌唱比賽有嘅，佢哋咧其實都肯去，因為要社交嘛。咁我聽好多咧，佢哋會譬如啊，俾錢啲老師。咁我方便咩咧？佢哋啲場合嘅時候咧，整翻兩首飲歌，穿到靚靚咁樣，咁即係有啲個氣氛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邊可能時間或者社會嘅節奏。或者資源上嘅配合，即係香港咧，我都有時譬如聽到一啲基層少少嘅小朋友咧，佢哋想練吉他咧都俾人鬧嘅，咁因為住嘅面積細啊，咁可能有時要留喺學校啦，咁有時可能要掃喺個街度自己，但你唔可以下下唔喺屋企咁樣，咁你又要讀書咧咁，或者練咧係比較難啲嘅。咁你喺呢一邊，覺唔覺得呢一邊啲人可以有一啲勁嘅嘢？我認住好多高手咧，而家未召集嘅啫。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是高手在民間，是不是人間還是民間？ 民間，民間， 民間。我覺得很多人都很勁，但問題你沒有找到他，他未出來而已，他未拔劍而已，拔劍那些很勁，我覺得。 可能有些很勁的彈吉他。 我覺得很勁的。 自己在背後彈。 其實都很多美國很多 church 裡面的 praise team, 都很多很多勁人。但問題他們或者冇咁嘅時間出嚟唱嘅啫，喺 church 入邊會唱。 咁你哋有冇即係你呢一隊 band 有冇一個咩諗法啊？嚟緊表演啊，或者係 嚟緊盡量可唔可以搞下啲自己嘅音樂會咯？咁始終機會係自己創造出嚟噶嘛。 係 啊，我哋好 believe 呢樣嘢，機會永遠都係自己創造。你等人哋，天光都未揾到你啦，咁人哋都要唱嘅，揾到你咁我人哋使乜唱啊？ 係。 呢个世界好现实噶嘛，咁我哋都系揾啲业余嘅人，大家 get together， 或者系联络一下感情又好，回味一下香港嘅嗰时嗰个音乐啊，或者唱翻啲新歌啊，咁都系一种 community 嘅 service 咯，我觉得。 有冇受到其他譬如类似你哋嘅一啲团体啊，或者一啲搞手咧邀请你哋去其他地方，即系 通常 唔系三环市啦，即系去第二个地方表演下。 近排好 lucky。好 lucky 嘅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請我哋過去佢哋一個 cultural 嘅 event 入面去唱歌， 係 咁嗰班成班都類似係 ABC 嚟嘅，差唔多 啊， 都講廣東話都有講，但係 main 年都係 English 咯。 即係成軍之後，唔係你自己，譬如呢一邊嘅表演， 第一次 要衝出去啦， 係啊，第一次真係衝出去， 心情點？ 心情緊張得嚟。有少少擔心咯， 嗯， 因為所有啲 equipment 又唔係我哋啊，咁我哋去到又唔知頭唔知路啊，咁有可能一唱歌你知 equipment 好緊要， 係 咁 equipment 唔啱又好煩啊，咁 個 setting 啊，個場地係點樣？ 場地今日先開完會開成個鐘頭同佢哋，但係嗰班 student 係 very professional， 係 佢哋全部都係volunteer 啊，全部都係就係 college 嘅 senior 啊 junior 啊都係。講真都係話廿歲、廿一二歲咁咯，好有 passion 佢哋。 咦，咁即係 Alan， 其實你由你嘅愛好 係 而家叫成咗隊兵啦，咁即係當然啦，你知夾 band 呢啲嘢㗎啦，故事都聽得多啦。 係啊，好快 好就 band 嘅啫，唔好就散㗎啦嘛。 真係呢個真 係。你有冇啲一種嘅危機處理或者個諗法啊？ 有，因為始終我哋嗰班好多人邊都係 student 嚟嘅，有可能要 transfer 唔同嘅 college 啊，咁有可能有啲。 有啲人或者覺得對 band 唱啲音樂唔啱啊，如果下下唱啲咁斯文或者下下 rock 啊，咁其實每個人佢入面都有種想表達自己嘅心態， 是 所以我覺得始終有危機嘅，但係慢慢傾咯， 嗯， 大家坐埋多啲溝通咯， 嗯，但係呢一個會唔會將會成為你又係另一個？NBA 你知讀過完 NBA、 啊、 咦唔係喎，音樂有得、啊、有音樂有得諗下喎，咦喂我整揼過呢個靚靚地嘅喺三環市整個咧， 整個 出名嘅 studio， 即係好似喺軒公咁嘛，張敬軒嗰啲，哇有 set， 我或者未有咁嘅 vision 或者我鄉下仔未見識過，或者我見識過或者有諗，我未有咁嘅 vision， 即係將音樂變成一個事業， 事業冇啦，我哋次次出真。都冇錢收，跟住仲係得居馬費，仲要自己貼錢買 equipment， 仲要自己攞埋，都幾辛苦噶，但唔係意思。所以我啱啱我 go back 同我啱啱 original， 即係你走音樂呢條路真係幾辛苦下㗎。係 係， 真係都唔易。NBA 都有300個位啊， 嗯、 啊你香港啲 artist 有冇300個？我有冇計過？我唔知啊。 係 係係，啊即係其實都幾 appreciate 佢哋肯行呢條路，其實。多多少少付出都好多，周邊嘅朋友啊，為佢哋 support， 其實呢啲 即係因為佢哋而家嚟，所有嘢都係自己嘅付出嚟噶嘛。 係啊，真係啊，好似有啲人唱得咁歌，你十八九歲有俾心機日日唱啊，大佬唔係啊，真係得閒出嚟唱兩嘴啦，人哋啲好俾心機練嘅。 咁啲隊員有冇啲咩諗法咧？啊，你就即係身經百戰啦，即係啲隊員有冇話啊？其實 Alan 我過嚟玩咧，都見到你好似洋洋俱全嚇、啊，即係嗱，首先最緊要有個場地先啦。跟住啊，又有電供應啊，係 啊，又或者有機會演出咁咯，係咯， 仲有機會演出，咁佢哋可能都會帶住啲期望噶嘛。 嗯、 即隊員有冇話啊 ？Alan， 我哋會唔會有啲咩發展啊？或者佢哋有冇同你反映嗰啲點樣咧？ 其實佢哋都係想多啲人 join 呢個唔係話事業啦，即係 join 呢個 mission 咯、嗯。我都覺得佢哋 係 即多啲人 join 呢個 mission， 唔好話我哋玩嚟玩去得啲六條友， 係 我哋想。六十條友或者有十隊 band， 大家唱啲唔同嘅音樂，咁我哋想 多元化啲， 多啲人玩音樂，唔好話淨係得我哋呢六條友。 係， 我想多啲人玩，或者你又中意玩嘅， 係， 咁你或者夾隊 band， 你自己喺度唱冇所謂㗎，你咪過嚟唱咯、嗯，大家開心啫嘛。 係，都可以，我覺得可以諗下。 即係難聽啲，即係係咪叫聯誼？係咪好老土啊？呢、這個字聯誼。 都幾嘅， 都幾老土。即係大家 get together， 你 have fun，get together and have fun， 或者開心玩音樂咯。 系啦，開心唔好有 pressure 啊！大家你中意過嚟玩咩音樂？有冇玩音樂？即係其實喺美國好，翻到屋企我唔係有咩做，咪睇波，睇完波之後瞓覺，有咩做啊？ 係 你冇話唱下歌，你話有細路仔仲同佢玩啊？啲細路仔大咗之後，個個都去咗 college， 嗯， 你眼望我眼，咁你都揾下嘢做啊，大哥。 因為同一班即係 professional 又係兩個世界嚟啊，即係 Alan 呢度就係開心，係啦， 開心係喺美國又可以。大家即係難聽啲，圍威圍啦，即係。 你話發掘下，其實大家嘅可能發掘下。 好似我咁樣，我唔唱歌，我又識唔到你，咁其實識到你，大家又傾得埋，咁大家又可以諗下其他嘢，其實 都 慢慢。 即係都要一個開始啦，開始跟住就將個網絡可以慢慢散開。 慢慢互相認識下咯。 好啦，咁啊嚟到2023年今日啦，咁啊我亦都好多謝 Alan 去分享咗由條頸鏈對住個喇叭嗌歌到講到即人生嘅經歷啦。 條頸鏈而家冇咗噶啦， 而家冇噶啦，係啊係。 即係有個條頸鏈， 有條頸鏈啲地方 個以前 就已經唔係啦，唔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多都已經人面全非啦，即係起咗好多新嘅樓啦，咁樣嗰啲有個地鐵站啦，係啊。 嗰次我試過翻過，我完全認唔到。 系啊， 有地鐵嘅， 有地鐵站啦， 諗都諗唔到。 個樓價都唔平添嘅， 平添啊！香港有咩平嘅香港樓價大樓？ 香港都唔平啲嘅。好啦，咁有啲咩諗法啦？即係嚟緊嘅將來，小朋友或者你都經歷咗 嚟緊將來。哇！突然間你問我啲咁 deep 嘅問題，大佬點答？ 好 deep 咩？唔係喎，好有光。 邊度諗？我最多諗到聽日嘅啫喎，大佬仲要諗今年啊，大佬 係 冇乜嘢，仲要開心咯，健康咯，其實冇太大壓力咯。 會唔會發生第三次移民咧？ 退休嘅咯喎， 有冇諗過？翻香港退休咧？ 唔會啦，應該。香港其實香港嘅壽命係最高嘅。 嗯， 我聽人講香港壽命最高，因為其實香港嘅 networking 我好羨慕，我有啲 cousin 喺香港，哇，好多朋友啊，個 Facebook 一個字咁樣就哇百幾二百個人回啊，咁我都覺得佢哋好幸福。 嗯嗯， 其實個 social network 其實喺香港都 即係好多人 support 佢你咯，我覺得，即係唔係你，即係大家朋友喺美國就或者係大家就 cool 少少啦，即係咪我衰格啦，唔知 係靜啲啦， 靜啲啦喺美國就咁都係生人。之前諗過，之前 Covid 諗過搬去其他 state 咁樣諗，都係唔好啦，都係加州算。Covid 之後真係諗過，其實好多嘢都係過眼雲煙，唔好睇得咁緊張。啱玩就玩，唔啱玩就或者唔玩咯，唔好咁緊張，大家。有啲嘢其實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but 唔好 take it too seriously。 係係係，呢一個 即係我希望我以前好乜嘢都好 serious 㗎， 嗯， 即係乜嘢都搏曬命去做㗎。 係係。 咁啊，而家學咗就放慢腳步，欣賞下個 process。 嗯， 欣賞下身邊嘅人咯，而家就。 好啦，喺呢一個嘅訪問尾聲啦 ，Alan 俾你揀一首歌，好代表到自己廣東歌。 我對 band 我成日唱我是憤怒嘅。 系 啊，嗰首入边 I never die, I never cry， 呢、這个我自己喺我阿妈学翻嚟 嘅。系系， 哦，又眼湿湿啦。我阿妈时喺条颈靓就系难民嚟嘅， 嗯， 即系冇人理佢嘅，佢唔会 cry， 佢又唔会 die。总之咧就搏命，你揾到出路就揾到出路。 啊， 就呢样嘢就我 即系传承咗俾你，即系你个喺 即系我同佢比嘅天渊之别啦。佢 tough 过我好多啦，嗯，不过我自己学喺佢身入边学到香港人。香港精神， 爭翻口氣， 就是，咁樣學法 ，exactly， 係， 我差啲唔記得， 係， 爭翻一口氣，我成日同我個仔講，我仔都唔明我講乜，即係我個仔啊 A B C， 我成日講我爭翻口氣，即係做人就爭翻口氣，咁，我啱啱先話自己要 relax 啲，跟而家咁衝動。 OK， 咁啊，希望大家都有住呢一個嘅信念啦。 係啊，係啊，唔好 give up。 系 有一日一定得嘅， 如果 我都做到，你一定做到。 系 OK， 我从来喺呢个访问度冇提过我唱歌，算罢啦，何幸你。 你一定有观众嘅，你一定有观众。 多谢 Alan， 唔好咁讲。 好啊，祝你退休又好，或者嚟紧有啲新冲击。我觉得 Alan 系一个比较可接受新事物，又唔会生自己杂嘅一个人嚟。 哦，我知我阿妈。 系咁，所以咧，我觉得精彩咧，应该仲会有。 要跟你学。 仲嚟，希望你用音乐呢一个元素，可以带动到多啲。即譬如华人社区嘅一啲好嘅故事出嚟， 俾多啲人听到广东话歌，等佢哋有啲回响， 嗯， 就系，是，我哋想做嘅 mission。 好 ，thank you，Alan， 冇咁讲。 果然是病仔啊！ 我咧其实呢几个礼拜咧听阿 Alan 把声咧，我每一次听亲佢讲嘅每一句说话咧，我都系谂起大佬孝，我觉得佢把声好似， 即系好似邵仲恒啊， 系啊， 样似唔似噶？ 阿亨，阿亨似唔似啊？你觉得？ 佢因为由于啊要对外演出嘅关系啊，据闻咧佢系为咗啲雷 band 咧系减咗卅磅。 哦。 我怀疑佢未减之前，可能都有真系有啲似大佬吓。 哦， 哦， 唔系，我觉得佢把声好似啊，真系。 系 系啦 ，anyway 啊， 系 好多谢晒 Alan 啊。 系 系， 喂，你仲会唔会去再去睇佢啲演出啊？咁样样噶？ 我会。 啊，都好多系一个慰藉嚟嘅，即系你几难得。譬如你喺海外。你話你會去睇嗰邊啲演出都明啦，咁你間唔中先至會有一兩個香港嘅歌手，譬如阿成成或者阿寶欣，係啊會過去。咁但係你有對 band， 咁可能唔同嘅地方，你會聽翻香港嘅歌聲都係一件事嚟㗎喎。 此言啊差異啦，係阿亨而家有個 sauna 俾佢搞緊，佢唔得閒搞其他嘢啊。 我都唔系，我虎藏龙啊，都几多劲人喺度啊！我慢慢发掘下。不过下一次下个礼拜嘅四一五热线咧，就篮球场之后啊，就揾到一位 保龄球场， 开羽毛球场嘅 环境， 真系噶， 系啊，开羽毛球场。 嗱，老我真系劲啊！ 喂，但系咧，嗱咁样，我真系觉得咧，呢班咁有心嘅移民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佢哋做咗啲好好嘅嘢，就系、是、可以咧，即系叫招待翻。即系同声同气嘅人， 我觉得都唔系呢啲啊，系大开眼界啊！我喺香港都识唔到一个人系开羽毛球场嘅，阿老可介绍咗俾我哋识， 我尽量兜噶啦， 系真系好荣幸，我觉得系啊， 唔紧要，唔系佢唔系为咗钱嘅，真系都有啲追梦噶佢都，即系呢位华侨系呢位印尼华侨嚟嘅， 哦， 系啊，但系都几感动下噶，我同佢做完访问之后系， 好啊， 虽然我冇拍翻两版，阿飞哥过嚟我就关照下佢啊， 好啊，我真系大洗耳恭听啊，下个星期啊，喂，唞唞先，一阵翻嚟播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要求业界同餐饮处所最迟喺听日落实三项改善内地团喺九龙城区用餐嘅安排，包括旅行团用餐需要预约，用餐时间唔少过半个钟，同埋餐厅要派员执行人流管理措施。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两间区内接待内地团的酒楼今日试行新安排，其中一间的人流管控有改善，另一间就因为楼面人手不足，转台需时较长，导致团友要排队等入席，情况不理想。他说相关酒楼承诺听日会减少预约。方安妮又说，聘请保安协助疏导人流是酒楼自愿提出的建议，所有持份者都努力处理街道聚集的问题。他不希望现阶段探讨处分，但是说如果有酒楼只是顾住做生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监管局亦都有行政措施处理。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讨论新冠疫苗的接种策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会后说，与会专家一致通过建议高风险人群今年再打一针，政府继续免费资助，强调疫苗的数量充足。他说有四类高风险人群，即是50岁以上人士、有较严重病患的成年人、孕妇和前线医护人员。委员会建议他们可以考虑在确诊或者对上一针相隔六个月之后再接种疫苗。刘宇龙又说，之前未打够三针新冠疫苗的小朋友应该继续打针，但是强调并非强迫，而是劝喻和推荐。 民主派47人初选案，16个被告否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认罪的被告时任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始作供。他供称2018年本案首被告戴耀廷提出风云计划，即是找有志人士去到一些没有民主派的选区参选，各区区议会赢得过半议席，夺取主导权，将政府的社区参与拨款用于推展公民社会活动。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追问赵家贤，戴耀廷是不是想将区议会的成功经验复制到立法会35+？赵家贤表示同意。英皇查理斯三世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是他登基之后首次国事外访。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为查理斯三世举行欢迎仪式，总统府会举行国宴。斯泰恩迈尔较早时形容查理斯三世选择法国和德国作为首次国事访问的，是作为首次国事外访的目的地，彰显重要的欧洲姿态。查理斯三世在德国的行程亦都包括到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和访问汉堡。查理斯三世原定日前去到法国访问，但是因为当地示威活动取消，法方希望改期到夏天。分析说查理斯三世到访德国明显反映英国首相辛伟成希望重新推动因为脱欧导致不稳定的英欧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614点，升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9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2.66，瑞士法郎0.921，加元1.36，人民币6.89，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48美元，卖出1963.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布志伦，平时看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星期三的晚上9:37，老何那边几点啊？ 而家系早上时间6:37。 有冇准备到嗰啲湿度温度啊？ 一样啊。个温度都系六度啊！ 哇，都几冻，几冻啊！咁啊，头先都事先张扬过啦。咁我哋即系 听歌， 听歌， 嗯， 边个先？ 系啦，听咩歌？ 你先啦，系嘛？ 系， 我先转一麦俾你啊嘛，好。 咁大家都知因咩事要听歌啦。咁你中意啊？你中意是但，你中意啊？系啦，因咩事要听歌啦？咁差唔多。哎呦， 你嗰音乐喺边啊？ 正所谓啊，你应该系咪第三级啦？啊，第二级好。咁正所谓啊，即係四月就我记得嘅有一日呢，我就係睇我哋啲听众嘅留言呢，其实佢哋都有问嘅。喂报歌啊，同埋我哋呢几日都喺我哋间唱嗰啲歌，嗰啲歌位都其实係哥哥嘅歌啦。咁有人就话四月系属于哥哥嘅咁样啦。咁係嘅，即係通常每一年去到呢时间呢，你都总会觉得应该要即係叫做表达下啲心意，定係咩都好啦。咁总之你会觉得点都要播下嘅咁啦。咁哥哥嘅歌呢，你要揀就好难嘅，永远都要揾一个理由去将个范围收窄。咁其实我自己有好多歌我好想播，不过我又觉得可能未必一定係即係咁多朋友即係好广泛地认识喎。咁不如播返一啲呢嗰啲叫做咩呢，就係大家一定有机会听过嘅，而我以前细个听冇咁鍾意，但唔知点解大即係越听越鍾意嘅。譬如呢，我揀嘅呢一首呢，其实係同广告係有关系嘅。咁我有抄返一啲哥哥嘅广告嚟睇啦。譬如有啲好深入民心嘅，佢其实唔係话真係拍好多啊。譬如话嗰个快餐店，咁佢个 slogan 就係话为你做足100分咁样啦。咁你睇返你觉得哇好好睇呀咁。咁然后仲有一个菲林广告呢。 菲林广告啊， 係啦，个菲林广告个 slogan 就係谁能代替你地位嘛。咁亦都係即係食返阿哥哥啲歌咁啦。咁跟住呢一个呢，我觉得係咁多个广告里面最好睇嘅一个，因为呢可能係有一个好大嘅国际品牌喺度 back 住呢，所以呢佢成个广告嗰、那个嗰坛景啊，出现嘅人啊，成个故事嘅戏轨啊，各样嘢呢都好靓。同埋呢我最近睇返呢，唔知點解深咗喎，即係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呢，即係80几年嗰啲時候呢，你用錄影帶嚟錄出嚟，咁其實嗰啲 quality 唔係真係咁好㗎咋嘛。但唔知點解而家網上面有啲呢好似貌似高清版嘅東西啦，即係可能有啲有心人佢哋幫佢再改頭換面，再整返靚佢咁樣啦。咁而呢一個廣告呢，佢都有佢嗰、那個slogan 嘅，就係新一代嘅口味啊。 嗰个嘛， 系啦，系啦，同埋咧，其实哥哥有啲歌咧，系会令到你好想跟住佢嗰个唱歌嘅方法一齐唱，去到嗰啲位咧，系全场大合唱嚟噶。 哇！当年我曾经一度啊，都转饮呢一只， 系唔系冇错啦？佢就系首位亚洲区嘅嘟嘟巨星代言人，我觉得真系好犀利。 阿老可，识唔识唱呢首歌啊？ 啊！ 碰着你的你，像急去问，推测我今晚头晕。碰着你的你，用不要问，可知我的爱全无憾。每日高高甚觉受困，心底里仿似下陷。我信这晚是一个人，而令你兴奋未能获信任。不想是你又笨，不想你伴我灵魂，不相信的你，不可怕去对暗，不生都要紧靠附近。我极厌倦被你贴身，像囚禁。过分，心声对凶恶离魂，猜想我今晚极端放任，偷偷去闯爱情迷阵。每日高高甚觉受困，心底里仿似下陷。我说这晚是一个人，而令你怒愤未能获信任。Go! 句都可以有啲位系可以俾大家模仿嘅，有哥哥嘅贴身。 有冇补充？ 冇补充。 冇补充啊！ 好想饮汽水定加。 系啊，我哋即系你哋啊。 但我哋唔系我哋呢把年纪，唔可以再乱咁饮汽水啊！系好嚟啦。 好，何生。 但系究竟手下留情，我哋黑人琴会唔会即系过三关咧？三个都拣快歌啦。咁我亦都係揀一首快歌嘅。咁其實呢，近日因為我過到嚟呢邊，咁喺電台工作都涉及開咗新範疇啊，做音樂節目啊。 係呀係呀，好勁，何鏗已經係搭上呢個叫做 multitask 嘅主持崗位。 DJ 可以話係。係 呀，好勁啊。 咁而做音樂節目呢，有樣嘢每個星期都要做嘅，就係呢揾一啲歌啊，排啲歌單，即係喺節目嗰度，譬如要諗一啲題啊，或者點樣揾一啲歌呢。 你係咪行感性路線㗎？ 感性同埋情緒變動嗰啲咯，多數都即係都除咗自己，即係可能嗰個禮拜發生咗一啲事咁啊，開心定係點樣咧咁樣，咁都會有少少。 咁你咪做 live 噶？ 有 live 嘅， 係 有時如果啲時間配合唔到就撇貼啦咁樣啦，即係低佢咁樣都有。 但你係嗰啲跳躍嘅嗰啲通啊，定係即係講嘢係啦係啦呢啲通啊，定係嗰啲感性通，然之後啊好啊，今日同大家 幫到你啊。 播啲快歌嚟咁嗰啲定係點咧？ 我都偏向感性嗰啲嚟嘅， 係老開我底係感性人嚟嘅， 經歷多啊嘛， 經歷冇錯， 經歷多啊，唔知點解。 我好膚淺啊，因為我係唔係都發癲？ 係啊係啊係啊！ 我真係唔係都發癲， 都會發下。 我咁多年都係發癲， 係啊係啊。喂，咁揾歌單嘅過程裏邊咧，其實Leslie 張國榮咧，其實好多歌咧都好啱個主題。我覺得佢嘅作品咧係一段人生嚟嘅。咁阿勤頭先講得好啱，就係細個嘅時候聽咧，好似個感覺係冇咁大啦。 唔知大咗有啲係特別好聽嘅，唔知 係冇錯。咁人越大開始聽啊，越嚟越有感覺啦。咁你話去到2023年今日，即係要玩一首歌咧，我秒回噶，記唔記得兩位拍檔？我係秒回啊！你話揾一首 歌， 唔係你醒咗之後先秒回，應該係咁。 系咩？ 系啊！我 check 翻先。 我见到你哋个问题，我即刻回。 系啊， 我自己秒回啦。咁咧，我就拣咗一啱播嗰首歌啦。原因点解咧？就令我谂起好多嘢。就系其实我细个咧，屋企啊，收信嘅地方咧，以前系冇一个信箱喺度嘅。 哦， 系只会喺个门嗰度咧，有一个叫做 嗰个窿啊， 信嘅 系泄落嚟噶嘛吓，垂落嚟嘅。 系啊，系窿啊，罅。定係唔知點啦， 一個口， 一個口啊，係啊， 係一個口啦，冇錯，一個口啦。咁啊，郵差叔叔嚟到嘅時候咧，就佢有兩個做法嘅，一係咧就喺我哋個鐵閘嗰度攝住佢， 攝喺個係夾鐵閘夾住咁樣。 係啊，但係如果郵差叔叔有時覺得緊要嘅咧，佢就會真係攝落嗰個窿嗰度嘅。 其實有時幾驚噶嘛，因為突然間無端端屋企就啪一聲，咦咩事啊咁？ 係啦，係啊，係啊，因為如果嗰沓嘢多咧， 係啊口嗰啲啪咁樣噶嘛， 係啊口嘣一聲咁樣噶嘛，即係譬如咩讀者文集嗰啲， 係冇錯，讀者文集尤其係冇錯， 咁咧又嘣一聲咁樣啦。咁啊後期咧搬咗去羅華村之後咧，由於嗰個係好新啲嘅屋村咧。就每家每户咧有一個專屬嘅信箱嘅，咁但係嗰個信箱咧就好扁身嘅啫，好扁身嘅，同呢一個嘅 MV 咧入邊嗰個信箱咧係天淵之別嘅， 係 因為嗰個信箱就係外置喺出邊， 冇錯，即係你屋企嗰啲啊，而家嗰啲係嘛？ 係啊，即係外國屋企嗰啲信箱係咁樣噶 嘛？ 係啊。 系啦，系啦，唔 知系咪由于 信箱大嘅关系咧？其实我而家每日咧，即系恒常嘅动作啦，即系譬如做家务之类嗰啲咧，我其实每日咧会出去开两次信箱嘅。 嗯， 其实唔知为咩嘅噃。 哦，你系谂住我同阿卢伟恒会寄信俾你嘛？应该系咪？ 系啦， 喂，我寄过一次俾你啊，都叫做。 其实原来收信啲好紧要。 系。 即系有个信箱，哇，开，究竟入边啊？ 系咪得一片迷茫咧？会有期待中 电费单 的眼光咧？ 啊，推销的书简咧，定系啊？ 定系一开嘅时候有惊喜，有手粉或者系两位拍档，甚至系 喂，好简单，老可，你够胆你就喺。手下留情嗰个专业嗰个公开你嘅地址，我包你有信收。 嗱，咪即系咁讲，其实点解老学收唔到我嘅信，我都唔知道你地址，你都冇讲俾我听，咁我点寄俾你啫？ 咁啊系，我而家即刻俾你。 嗱，你讲出嚟得噶啦。 你喺个我哋个专业度，你公开我哋你个地址啊， 肯定塞爆个信箱， 包你有卡收， 系啊，你嗰啲卡同电费单塞唔到落去啊， 冇我都寄啲推销嘅书简俾你， 喂，冇啊，好多啊，好多，每日都好多，系啊，系啊，啲 coupon 嗰啲，我一间公开我个信箱，究竟系乜嘢信箱？ 我哋即系你有影相噶嘛？ 啊，影咗，影咗， 哇！个信箱上面有冇你个地址噶？遮住佢好。 即系今时唔同往日，老可劈晒成首歌，即系佢有晒铺排， 熟读歌词啊， 铺排啊。 嗱，呢啲就啱啱做音乐节目嘅人系会做嘅嘢。 我哋而家唔做呢啲嘢。俾我哋搞乱晒佢个 flow 啊！ 他纯粹而孤单的守着，哦，里边可有你？谁明这里这苦况？谁明了今天的心伤？他电费单另有些推销的书简，等不到你信，谁人能再次去相信？从前情感今不变样，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今天我心来下终只得多牵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嗨，你好吗？外国的风景好吗？今我好比都没去，但如何叫我再心碎？仍然望一天可再聚。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纵只得多牵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今天我心害怕纵只。现在已成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待中忧郁的眼光。急切我心，害怕纵只得个牵挂，只因真心。现在已成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片迷茫。 继续宠爱啊！打开信箱，哥哥张国荣 收录喺哥哥嘅 Stand Up 大碟里面，系咪啊？ 系啊， 应该系啊。 喂，我想八多一句咧，咁即系哥哥嘅歌就即系有华人嘅地方都会喜欢听啦，喜欢唱啦。咁你嗰边，譬如你做电台咧，近排系咪都好多人特别会播下哥哥嘅歌啊，或者点哥哥嘅歌咁样样噶？ 啊，都有嘅，都有，都有，都有，多咗、啊、多咗好多朋友，系啊，好、啊、多朋友分享咁样，因为呢边嘅电台再系有唔同地域噶啦， 嗯、 即系譬如有啲香港嘅主持啊，有啲加拿大嘅主持啊咁样，咁、 嗯、 都一齐播哥哥嘅歌，我咧讲翻啲往事， 啊、因为咧即系最近其实讲真，大家都会几铺天盖地咁样咧、嗯，就系、是、会做好多一啲活动啦，即系去佛哥哥啦咁、嗯、样。嗯咁咧，我睇電視咧，嗰啲電影台佢準備咗兩套戲係即係話哦，四月要思念哥哥咁樣啦，咁啊擺咗兩套戲出嚟，我唔記得咗第一套係乜嘢。總之我覺得兩套咧都好似唔係可以好代表到哥哥，即係點講咧？兩套都唔係我想睇嘅咯。 嗯， 一套就係、是第一套唔記得咗係乜嘢，第二套就係、是 家有喜事，因为睇得实在太多。咁、 哦、 我就即刻喺度谂啊，究竟有啲咩戏系哥哥又演出 嘅？ 然后我哋又即又想睇嘅咧。我其实我想睇系咪为你钟情啊？ 系 佢同阿珍妹嗰套咧。咁跟住我又好想睇圣诞快乐，唔知点解我突然间系弹咗呢两套戏出嚟咯、 嗯。 不过佢冇拣，有啲失意添，我觉得。哦 好啦，咁啊 ，sorry 啊， 唔系咁啱啊，系到我啦嘛，系咪？ 系啊，其实我都系拖紧时间。 系啊，唔该晒啊，系。咦？哎呀，唔系呢个，唔系好耐冇播过呢啲嘢。 系啊，定系第三啊？ 三系你啊嘛，三系你啊嘛。 二系我啊。 哦，系啊，好，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何生，我有啲好唔专业啊，真系。 何生秒嘅， 今日真系有啲强弩之末啊。 系啊。 连续咁样扯法咧，啲鼻血开始流紧嘅。啊，梁丽恒讲呢样嘢，即系讲起真妹啊。好啦，咁啊。 哦，系啊，真妹嘅 MV 哦， 系啦，咁我向来咧就以嗱，即系娱乐圈或者歌坛咧，就偶然咧都会有一啲歌手转会嘅事件嘅、 嗯， 即系譬如嗰个例啊，A 歌手佢嘅就由咧就华星去咗宝丽金，咁通常咧嗰阵时啲唱片公司咧佢就会有一个有一铺瘾嘅，就点、是、样咧？哦，我唔出晒你啲歌住。即系咧， 留一首， 留一首。哦，到你即系唔知去到嗰间新嘅唱片公司之后，佢突然之间咧喺你出新碟嗰阵咧， 佢就整咗精选， 系啦，咁啊 无端端 咁 咩 全新收落，就从未公开咁样样啦。咁以前咧，我系相当之反感嘅。嗱，第一我就觉得哇，呢啲好似冇乜道义咁，你一早一系攞晒出嚟啦，系咪先？即系我系对于呢一种嘅策略咧，我作为一个普通嘅歌迷咧，我就觉得麻麻地嘅。 有啲歌手都唔中意噶。 系啊，冇错。咁啊，但系咧。近期又好啦，或者呢二十年以嚟咧，我啊反而要多谢一啲唱片公司。 嗯， 佢哋咧 on and off 无端端咧，譬如早几年咧，突然之间就有一首哥哥嘅《飞机师的风衣》出现翻啦。嗱、嗯，我唔知佢哋系偶然揾到啊，定系有人供应翻出嚟啦，或者揾翻个名冇带啊，突然之间点都好， 冰山大火嘅。 系啦，冇错啦。咁令到我啊，我系深深多谢翻佢哋嘅。咁点解咧？就因为其实一个人走咗之后，咁当然佢不能够再录新歌啦。咁但系。嗯当我隔几年或者隔十年再听到哥哥嘅新歌嗰阵咧，我系有一份嘅激动喺度嘅。哎呀，佢又有一首歌原来未出啦，即系话咧，我又喺佢个 song list 嗰度咧，我又可以多一首嘅歌俾我去回味嘅。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早几日嘅啫。咁我就知道吓，头先讲开嗰个 MV 啦，讲个 MV， 咁我于是咧我就揾。呢首嘅新即系所谓嘅新歌出嚟听啦，哇！我当时咧，我记得我系揸紧车入隧道，我系真系泛起点点嘅泪光嘅，嗱，即系唱得好就一定噶啦。 系， 而咧我突然间觉得，哎呀，过咗廿年之后，我又有一首新嘅 Leslie 嘅歌， 好似哥哥不停俾惊喜我哋， 陪紧我哋。 咁 呢首歌，我希望用呢四分钟嘅时间同大家一齐答一下。咁中意嘅话可以开埋个 MV 嚟睇啊！ 真妹嘅演出系啊，非常精彩，同埋呢个 idea 我觉得好好咯。 系啊，呢一首歌好有味道啊！借住呢首歌，我哋一齐去怀念我哋最爱嘅哥哥。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再次多谢哥哥留低咗好多好好听嘅歌啦，好多 好听把声， 好听嘅声啦，好听嘅作品俾我哋啦。咁啊，呢几日嘅时间，大家都好好去一齐怀念哥哥啊！喂，多谢老何， 多谢老何， 下星期见，拜 拜。